再一次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主要是人的软弱不拦阻你自己话语的彰显，就好让一切渴慕你的心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渴慕等候，能够蒙主你自己亲自的教导，通靠一灵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来，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去一个教会里面看那个教会是不是健康，你会看到哪些？英文堂的陆根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帮助即将要毕业的高中生，他用讲了12个标志，12个健康教会的标志。他说你可以用这12个标志到不同的学校，你将来去看教会的时候就可以用12个标志。我还没想到可以用在高中生身上这么有用呢。我们到一个地方就会看一个群体是不是健康，有很多标志我们都讲了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标志，到底里面的领袖和领袖与群众或者与会众的互动里面来看出这个群体是不是健康。所以我们来思想到底健康教会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子，还有会众与领袖之间的健康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他孩子有点不乖，马上就妈妈就开始讲孩子，我孩子当着牧师的面就有点挂不住了，我爸爸就马上就开始拦住他的爸爸妈妈，不能这样管他。请问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就这么简单哈，大概发生在5分钟之内的事情。那个家是我是新去的，不太熟悉。我们不是判断一个人家庭怎么样哈，这地方管教孩子的方式首先有没有问题？妈妈说孩子做的不对，爸爸说妈妈不能那样管，当着孩子，当着妈妈，当着父亲，当着他爸爸也在，也当着牧师还有师母。5分钟内我就看出这个家庭管教孩子严重的问题，这叫 parenting 101，教养儿女101都没过的。你知道教养儿女101是什么吗？不要在孩子面前暴露做父母的什么分歧。哎呀，太好了，你已经过了101了。这是教养儿女的101。很不幸的是，很多家庭我一到里面，哎呦，这个家庭起码不是特别健康。还有很快孩子就被弄开了，就开始辅导。那辅导的时候刚刚探访就开始辅导，这是比较少的。哦，太太讲丈夫有什么什么不好，希望牧师去纠正他的兄弟弟兄。然后一会儿先生也开口，刚开始先生不太说话，后来就开口了，你也不怎么样，要师母来帮他的太太改变。哦，我们待一会儿我们就想赶紧要走了。这个需要长期的门徒造就啊，这家里首先管教儿女是不太健康，夫妻互动也很不健康，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家庭。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家庭，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大家不要猜是谁。我们不能判断别人，但是作为一个牧者，你要了解会众的情况，但是你可以在5到10分钟之内一些违反明显的原则，教养儿女101原则已经要，那我马上就记了，这个是以后要找机会等他们不吵架的时候好好帮助他们教养儿女，101先过。那大家知道对孩子最大的祝福是父母非常和睦相爱，对不对？啊，我们华人不太表达，我们这次在营会里面他们说华人父母不太表达，所以有些家庭父母很健康的夫妻关系孩子都不太知道。就像我自己，我的爸妈非常相爱，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爸牵着我妈妈的手，只有他身体发凉的时候他在那里戳的时候我才看见，平时没有见过我爸爸牵我妈妈的手，但他们很相爱。那他们说我们这一代父母要多一点在孩子面前表达你很爱你的配偶啊，特别是爸爸爱妈妈，弟兄们多一点表达。健康的家庭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些，你的怎么样带管教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孩子的互动，夫妻的互动，可以在很快时间里面可以看出来的。教会也是一样，这段经文是大家不陌生的，马可福音10:35-45，这个背景大家要知道，稍微知道一点背景就知道这个是非常反差很大的，非常讽刺性的。这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耶稣讲 要做众人的仆人。大家看前面，第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那里，前面他们正在走向耶路撒冷，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受祭司长文士这些人的苦，而且要被杀，3天以后复活。耶稣正要走向耶路撒冷准备受苦受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在那里争吵谁伟大。这是耶稣第3次告诉他们要受死受苦。第1次的时候在第8章31节里面也是告诉他们耶稣要受苦受死，那时候彼得就拦住耶稣不可以，我们记得彼得挨骂是吧，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心意。那第9章31节里面也是耶稣又讲到他要受苦受死的时候，那两个门徒还在那里，又有几个门徒又在那里争吵谁也伟大。这群人跟随耶稣很奇怪哦，这群人首先知道耶稣要做大事的，耶稣是很有出息的，所以他们否则的话你要跟一个丐帮帮主大概你没什么好做的，都是要饭的。但是跟耶稣要做完的，耶稣而且有能力行奇事的，所以他们都想到我们跟随的主要做大事，将来我们先找好一点位置，耶稣做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哪里啊，左边右边左右丞相。在这样的背景中间，我们的主内心定义走向耶路撒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门徒都知道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要受苦受死了，但是他们的私欲却在那里膨胀，要追求地位。所以西比泰的两个孩子在马太20章里面说，他的妈妈也在里面一起起哄，都说要求在耶稣国里面左边和右边显耀的位置。但是耶稣这地方告诉他们，属灵的领袖要做这些领袖，他必须付什么代价？我们从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地方耶稣讲了一个杯一个洗，我想你们在查经里面都已经知道了。在犹太人观念中间，这个杯代表着审判，愤怒的审判，也代表着苦难。这个洗也是一样的，这个杯和洗都表示耶稣要受苦。耶稣不知道这些门徒问他，耶稣问他你们是不是知道你自己在所求的是什么，耶稣显然知道他们不明白，不知道要做属灵的领袖要受许多的苦。但是这些门徒很快，我们可以回答得非常痛快，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苦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天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有没有后悔？如果你是雅各约翰的话，有没有后悔？耶稣这地方让我们很难受的，是不是？你看我求一个地位，你说要受苦，好啊，要受苦，但是苦是要受的，但地位又没有。有没有发现这地方？哎呀，后悔啊！这你说受完苦还可以，受完苦以后，那我高升有什么位置也可以啊，就不吃苦中苦，怎么换为人上人哈？这个中国人是可以，中国人是受苦是很会受苦的。你只要能赚钱，只要有地位，只要能当官，能有出息，关中要主，中国人很会受苦。但是受苦以后，苦是要受，但是结果不一定有，还是天父来定。那听的人，这地方好，首先告诉我们，做门徒要付代价，要受苦，特别是做领袖的要付特别的代价，在神国里面做领袖的，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领袖要付很多代价，领袖非常孤独，走在前面，否则你就不是领袖。很热闹的一群人跟着你，跟很多人你就不是领袖，但是领袖的孤独，领袖受了各种批评各种冤枉，这些都是世界上领袖都会受的，但是神国里面的领袖他还要受格外的代价。然后其他的十个门徒听见就非常恼怒非常生气，这地方生气暴露出什么？是不是觉得你求错了？是不是这样？这生气是生什么气？对啊，你那么快就这个，你先求了这个，我都来不及，你看 好像耶稣没答应，是吧？耶稣如果答应的话，那就更火了。所以他们就恼怒，这也是嫉妒的表现。嫉妒很可怕，嫉妒像火，中国人说的很好，妒火中烧哈，那个嫉妒会烧起来，让你没办法，就不能自已。然后耶稣这地方很重要的教导，大家很熟悉的哈，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这个非常重要，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神的百姓的群体当中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用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用为首就必做众人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熟悉的经文来思想属灵的领袖，在教会里面你今天可能想跟我没关系是讲领袖了，其实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领袖。怎么定义领袖的？ Leadership is influence， 领袖就是有影响力。那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不影响任何人呢？会不会你做妈妈就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很多生命的塑造就在你的手里，你做父亲也是在家庭里面绝对的影响力，是不是？ Influence for good or for bad， 你可以影响好一点也可以坏一点，但是都是有影响。所以一样的听，另外我们一会儿也是想我们做会众呢，不一定在领袖的位置上如何跟属灵领袖互动。我们今天主要来强调前一部分，怎么做属灵的领袖。我们来首先来思想第一个方面，属灵领袖应当效法主谦卑的服侍会众中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清楚了哈，属灵领袖应当效法主谦卑的服侍会众中的弟兄姐妹。第二目的是一位神很重要的，我们芝加哥都很喜欢他的一位仆人。这个人受不高的教育，但是这个人影响力非常大。他是 Billy Graham 以前被认为是最有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在他身上，英国人看见一个受教育文化这么低的人，可以使那些英国最高的头脑归向耶稣。这个人让他们很震撼。于是有人观察第二目的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现象，他说这个人是一个圣灵完全掌管的人所能够发出来的力量。你想想，一个高中没毕业的一个人，如何让那些剑桥、牛津、爱丁堡的教授归向耶稣呢？显然他身上有特殊的东西。我也为此特别去查考一些第二目的的讲章，到商业神学院里面去查，查出来以后读了半天，读来读去也没读出伟大之处在哪里。后来发现也许记下来的文字我们看不到当年他被恩膏的时候发出来的大能，另外写出来的文字别人记录他的讲章可能也不能够理解了解完全了解这个人，这位谦卑的仆人为什么被神大大的使用。这个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The measure of a man is not how many servants he has but how many men he serves。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有多少仆人，而是看他服侍了多少人。当我们讲到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耳朵会听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但是这是个过去的世代里面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他非常有影响力，但是他身上满了神完全的圣灵掌管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立志每天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所以这成为布道家是不奇怪的。有一天晚上，他有一天一整天没有跟人传福音，他发现今天没有跟一个人传，晚上到很晚了就出去到街上去就找一个人传福音啊！你说哎，这个人有捆绑，你要捆绑就背这种捆绑就好了。果然就在晚上就带一个人，不知道他很厉害，说那个人就归向主了。那圣灵使用这样的人，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智。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有多拥有多少东西。我特别看到有些人，他，我跟大家讲过，在中国我见到一个人，还是属灵领袖了，我认为是属灵领袖了。他见面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真的有七八行，我跟大家提过哈，七八行他的那个头衔，我真的后来不知道他真正干什么。他又是牧师， 又是什么一个什么一个大的一个协会里面主任，那又监管好多好多七八项了。还有一次更离谱，一面不够，还第二面还有。哎，你知道在这个时代人都不太看第二面对吧？哦，他后面还有，就是他的头衔多到一个地步，一面都写不下了，名片太小。所以我在那种时刻，我突然间会想到，名片是一个在最短时间里面让别人对你肃然起敬的一个手段。人都很想让人知道他多么能耐，但是目的说看你服侍多少。 Luis Palau 是阿根廷出生的，在美国的布道家，被称为是 Billy Graham 之后最伟大的布道家。大概很难跟 Billy Graham 相比，他跟人面对面的这种传道，面对地球上大概两亿人传过道，最后一生为大布道家。但是 Luis Palau 也是，他其实来美国的时候已经大概20岁左右了，他讲到有口音，英文有口音，但是他是一个圣灵充满很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他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也非常有影响力，他向2500万的人左右讲过道，也去过足迹去过大概70个国家，他也去过中国。 Louis Prow 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最不看重我们的工作头衔、银行账号或社区里面的地位，神寻找的是我们一颗仆人的心。这样的一位被神很重用的仆人，他深深的知道上帝寻找的是一颗谦卑的仆人的心态。我们主为门徒洗脚，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为门徒洗脚，许多传统里面保守的教派还仍然保存为门徒洗脚的这种仪式。天主教里面红衣主教教皇还为红衣主教洗脚，这种洗脚应该成为一种心态，不只是一个仪式。一个谦卑洗脚、为领袖为别人洗脚的一种心态非常重要。有一次我到中国就国内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一个非常大的教会，那天去讲道之前，有一个姐妹来找她的牧师，她牧师啊，她很痛苦的事情要为我祷告。那个牧师很大声，我也在跟前说了一句，我现在没空。我以为听错了，没空可以啊，牧师没空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说，姐妹我现在没空，要不一会儿结束聚会结束以后我为你祷告可以吗？就很大声说句牧师，我那时候感觉像当官了，我真的像感觉像当官了。我说哇，牧师在这里原来可以这样对会众讲话了。不知道几周前我在这里，你们有手机响的时候，我那样讲话，你们会不会也觉得牧师哇这么厉害？但是那天我有感动，没有故意去羞辱那个牧师，我就在边上说，姐妹我刚好现在有点空，虽然我那天是做讲员，因为讲员一般都没什么事情做，他只有讲道，所以我说我有空跟你一起祷告。哇、哦、这姐妹大哭，好多心里不是被牧师说的哭，好自己心里很多委屈重担，我就跟他为他祷告。我在想，我们属灵的领袖到极端的情况可能会变成那种样子。我们有地位了，有影响力了，有人敬重了，我们就忘记了自己原来是仆人。我的一个弟兄，他在北京服侍，原来在三一神学院，他读了很多的神学。这位弟兄很谦卑，他说许多我们做传道的人很快忘记了，若不是因为神的缘故，哪有多少人愿意坐在那里听你那些演讲呢？都是因为弟兄姊妹因为敬畏神，在那里去听神的道，才允许你那些软弱、那些在世界上看来很不起眼的演讲，你还可以在那里讲道。这个弟兄对我的提醒很大，他虽然不是讲我，但是他在讲传道人应该具备起码的谦卑。属灵领袖也是一样，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心态上有一个为弟兄姐妹洗脚的心，内心是应该是爱的流露。在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大家都知道耶稣讲为门徒洗脚，但是在这之前第13章第一节，你知道耶稣为什么为门徒洗脚吗？因为耶稣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不只是后面说我要给你做了榜样，当然 是为门徒做了榜样，但是他内心彻底的坚定了要爱他的门徒，所以为他的门徒洗脚，违反了当年拉比为门徒所做的常规，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主是那个谦卑为门徒洗脚的主，如果跟随他的人却反过来高高在上，好像呼风唤雨似的，那就非常可怕。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你进去，他的领袖在那里都是那种口气的讲话，你最好不要在这样的教会里面。领袖应当，他不一定像我这样驼背，但是他要谦卑。领袖愿意内心因着敬畏神，因着效法主去为其他门徒洗脚。那洗脚的方式很多，而不是说那个真的洗脚，就是心态上洗脚的方式很多。你可以看见一位弟兄他软弱，他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你很可能去一个电话关心一下他，或者你在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在角落里面不说话了，如果是弟兄你就弟兄过去，如果是姐妹你就姐妹过去。服侍人方式很多，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师也是看到一些留学生来到这里经历许多的艰难，他有格外的心去关爱这些。一个老师有这样的心去爱学生的时候，学生就愿意把痛苦告诉你，这个叫道成肉身。可能做老师不必做这些事情，但是这种额外的一礼或者 extra mile， 它是基督徒耶稣爱的表现，去爱这些很困苦的人。我常常看到我们教会神借着一些人在后面默默的关心一些在情绪上有受困扰，在家庭有困难的，或者他的孩子有一些特殊需要的，有些人别人都看不见的，在后面默默的去关心这样的人。这些人就是耶稣说把一杯凉水递给一个小孩子的，这就是谦卑的洗脚。我还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家庭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别人在那里默默的常年在伴随陪伴，那个是不得了了，那个可能意味着很多晚上你要听几个小时电话，你要很多的不方便，但是那就是服侍一个小子，就是服侍主。圣弗朗西斯是这位圣徒连列宁都非常喜欢，列宁说俄罗斯苏维埃成立以后，他看见社会很动乱，有很多人性里面的败坏，他说给我十个圣弗朗西斯苏维埃就有希望了。连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都看到圣弗朗西斯的影响力，他的重要性。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下一章。圣弗朗西斯说，无论他的弟兄有病无用还是健康有用，他都爱他的弟兄，这样的仆人有福了。无论他的弟兄在远处还是在他身边，他都爱他的弟兄，并若因爱不能在他的弟兄面前说的话，他绝不在弟兄背后论断他，这样的仆人有福了。他这地方基本上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仆人是有福气的，就是不是因为他多有价值多有贡献你爱他，而是因为你自己担当，因为爱主去爱他。而且这地方讲到一种特殊的一种爱的服侍，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弟兄姐妹因着爱的缘故，你在他跟前不能讲的话，你不要在背后特别是坏话在背后去说他。比如说一个姐妹一个弟兄他受情绪的困扰，他有些软弱，你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需要在跟前可能营造许多铺很多桥以后爱心的桥，然后跟他指出来，弟兄啊姐妹啊，你这地方可能需要调整。如果这句话在他跟前你讲不出口，圣弗朗西斯说千万不要在他背后去讲。我见过两个传道人，我们一起探讨一些传道人的软弱的时候，一位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不能在，他告诉另外一个弟兄，他说如果你不能够在我跟前指出我的软弱，请你不要在我的背后去说我的软弱。这讲得很好，这个是帮助一个仆人帮助另外一个仆人做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人。 就是爱惜你弟兄姐妹的名声。这是一个很高的侍奉，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常常落在这个陷阱里面。一个人人性里面有一个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去讲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快感，那个是一种犯罪的邪恶的快感。特别是讲有能耐的人软弱的时候，你更有快感。所以你看看网络上报纸上很多关于领袖的那些讽刺领袖的话，你知道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里面，总统可以随便，你可以随便开他的玩笑，可以随便，美国有些 talk show 有些很不好的，那些是人身攻击。我记得有一次看有一个人在那里笑，学那个布什总统这样笑的时候，这样抖抖抖，哎呀，我看了，我说这是人身攻击，人家这个身体动作又怎么了？合理的批评是指出他的观点哪些地方你不同意，这是可以的。你对领袖指出，哎，这个观点我好像不同意，我们可以探讨。不要去效法他身上身体的一些残缺、一些软弱，那个是不好的。圣弗朗西斯给我们很深的提醒，这个爱到细微的地方。圣弗朗西斯他自己真是用爱来实践，那许多人说他花鸟看见他都很高兴，天主教里面讲的可能过了头了，花看见他过来都开了，鸟过来就鸟见叫花见鸟，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哈，这个是可能我们这样讲起来是比喻，但是在天主教传统里面把圣弗朗西斯有点半神话了哈，就哇，圣弗朗西斯过来花都开了，你看到有些图案啊，他边上花都开了，鸟都围着他，这个有点过头了，但是他的确是个谦卑的人。是个非常充满身上流露出爱的，他也是一个谦卑非常谦卑服侍神的人。有一回有个弟兄比他有才学，可能地位也比他高，出身也比他好，叫马西奥。这位弟兄看见圣弗朗西斯很有影响力，他心里很嫉妒，所以有一天他就很恼火，看见他就说，这个人的嫉妒有的时候压不住啊，他一定时候会喷出来的。他看见他说，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你又没有才学，又没有地位，又出身又不好，你怎么会有这么有影响力啊？这个马西奥弟兄就受不住了。圣弗朗西斯想了一会儿，不知道怎么，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位弟兄，急迫弟兄对他很嫉妒。他说，神啊，从天上往下看，到处找，找那些最软弱的、最卑微的、最有罪的人，他找来找去找不到，就找一个最软弱、最卑微、最有罪的人，那就是我了。他是这样帮助他的弟兄。你知道帮助一个嫉妒你的人是很难的，因为那个人本来对你就有问题，你很难帮助他。但是圣弗朗西斯的智慧帮助我们看见，他内心出于爱，他即或在这个弟兄去嫉妒他的时候，他都能够用温柔的爱来帮助他，说我是个神看来最不配的人啊，神用我。他说神用我是让那些有地位的、出身好的、有才学的人感到羞愧，符合圣经哦。我们来一起思想，怎么样知道一个人有仆人的心态，怎么知道自己有谦卑仆人的心态呢？你知道在国内我们经常讲那些当官的都是公仆，但是公仆很难靠近的是吧？在孙中山时代，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那个 public servant 公仆那是有很多很好的形象，中国的早期也很有一些好的公仆。公仆就是公共的仆人，但是公仆多半是当官的有地位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称自己是公众的仆人，但是我们会不会也落入同样的试探里面呢？所以有人有一次去问Navigator 怎么说，导航会的，就是这个导航会非常强调门徒训练，他因为看见很多人布道了，信了主，但这种流失了，所以导航会的领袖里面非常强调一个个的跟进，所以非常强调门徒训练。导航会的领袖山里有一次有人就问他，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谦卑的领袖呢，内心很谦卑呢？他这样回答说，当你真被人当作仆人使唤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就是你公开说我是公众的仆人， 但是别人真把你当仆人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反映出你是否真的谦卑，有没有仆人的心态。举个例子，有一个在一个不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白人妇女，在那个地方其实黑白很分明，黑人地位很低，多半那地方的人白人不太干一些重的体力活，重体力活都是请雇黑人来做的。所以有一天这个妇人在那里看的时候，街上走过一个人，但是衣服穿得蛮工整的一个人，一个黑人，还有蛮壮的一个人就走过来了。他家里的有些木材需要劈，但是他没力气，他就想，哎呦，刚好一个黑人过来了，他就请他，他说，哎，请你帮我们劈一下这些柴好不好啊？我可以一小时付你多少钱。那个人被邀请的时候，不是被吩咐的时候，刚开始愣了一下，后来他说，好，我帮你劈柴，夸夸夸就帮他劈好了。好，他说，啊，这个不知道五块十块就先给他啊，这是你该得了，就拿走。那个人很高兴收了钱问完走了。后来我忘记具体怎么知道，这原来是他们附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校长。哎呀，这个妇人知道以后非常惭愧，但是他回想起来，这个人他被要求劈柴的时候是愣了一下。大学校长大概不多人在学校里边会叫他帮我劈一下柴哈，我还给你钱呢。他是愣了一下，但是这个人却很乐意。他回忆起来，这个人在劈柴是很高兴，而且从他手里受过他的工，接受工钱的时候也是非常高兴的。他拿了外快，今天哎走路还赚到外快了，就很高兴，就拿着钱就走了。哎，这样的人叫真谦卑，知道吧？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谁，但是这个妇人说，哦，这是个真是丢脸，你怎么会看不出来他是个校长啊？但他只知道黑人男人可以干活，可以使唤。但是重要的是，这位校长是被使唤的时候他很乐意，他做仆人就好了，我也赚点钱。他没有说，嗯，我是什么人呢，哪能跟你劈柴的。真正的仆人是在一些时间考验出来，所以神也帮助我们一些人看重一些细节中间彰显出来他的伟大。放学的弟兄写了一本书叫《细节中的文明》，他的了解美国社会，他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来观察美国社会里面一些很细节很小的事情上彰显出这个国家的许多的民主啊、谦卑啊、体制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是一样，人你在台上在茶经做那个的时候，你都会显出你最好的一面，但是在你不经意中间，你的生活可能就在走的路上蹲下来捡一张纸，你很可能对这个群体的卫生的关心就借着捡起来一张纸张，因着爱神的缘故做，神就纪念。可能后面别人默默看了也知道，哦，这是这样的一个人，真实的活在群体当中，谦卑的做众人的仆人。两个考验是一个人两个方面，一个是当你被批评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愿意去聆听，而且愿意去认真思考人家批评中间的真理性的成分，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标志。一个人讲自己的软弱，我跟大家说过了，我在台上讲我的软弱的时候，大家当然很开心，但是你知道我还有 credit， 大家说，哦，这牧师很谦卑啊，他自己讲。但是当你们讲我的软弱我听见的时候，你就看看考看我是否真的很高兴，或者说，嗯，这地方我真的需要改变，这就是考题了。但是告诉他弟兄姐妹，不多时候我是成功的。我在这里讲我软弱的时候我很高兴，讲完你们也很敬佩，但是有人后面批评我的时候，我听的时候真的是师母知道，我就会安静好一会儿，安静中间有思想，我真是有这个毛病吗？但是更多在那里，嗯，他怎么会这样说我，我们原来关系好像还不错了。你在这个时间这种就 entertaining 这个 idea 哈，就是嗯，他怎么会这样，我宁愿他当面告诉我啊。这些就是软弱。在过去的周末啊，这是一个批评的时候反应，一个是被称赞的时候反应。你知道我很虚荣，过去一直被老师称赞，被同学羡慕，而做牧师以后也不例外，很虚荣。那时候讲完道，很希望大家在门口说，哎呀，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哎呦，我就高兴一天了。但是后来的话，神引导我，也借着其他牧者的帮助，不能够喜欢这些东西，所以 我就很希望听到底今天讲到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是哪一点，不要那么抽象说牧师你讲得好，好像有点恭维人。但是后来连这个东西也不慢慢不喜欢，因为人容易客套。然后我跟大家讲过，我就喜欢别人内心佩服我啊，内心佩服你又不知道那怎么办，知道怎么知道别人内心佩服我呢？哎呀，这个东西很难知道，这个追求很可怕，大家知道哈，一点点其实是更糟糕的追求。那这次去退休会，到一个欧帕教会去带领退休会，那教会国语堂不大，但是讲完的时候，就在那里讲到中间，有一位长老太太就告诉我：“哦，黄牧师啊，我们这次退休会一直邀请刘夫妇来，这刘夫妇呢，离你的教会已经不太近了，但是就是邀请不来。啊，我们也一起来教会，还说黄牧师来讲道，他也不来，但是他就开车忙远就到你教会聚会，他很崇拜你啊。”哎，你知道我听的时候有多开心吗？我表情不敢流露出来的，我心里想，你这么热情邀请都请不到，他还是愿意来我这里听到。哎，他不是说不想去听我讲道，他是说他平时都在这里听到了。哎，我内心开心了好一会儿，因为这是一个别人告诉我这个弟兄心里很崇拜我，我只说了一句，哎，要崇拜神，不要崇拜我，但是我内心很开心，知道吧？很败坏的。人不知不觉在属灵的位分上，他慢慢慢慢有的时候会被一些世俗的情绪影响，所以我们宁愿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是在一个你的神所呼召的位置上好好服侍主，不要太早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我自己和我自己见过的人，有些人太早放在有影响力的位置上，他暴露出他自己的根基的问题。人谦卑侍奉有很多的标准，刚才讲被批评的时候他能否安静下来，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反省，被人称赞的时候他能不能知道主啊这都是你的怜悯，能够真心的第一反应，不是先开心一会儿然后再在主面前还觉得有点亏欠了再祷告，那个有点晚，好在还不太晚。但是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在那里啊开心哇别人对我这么好，那就完了，这种人就没救了。属灵的领袖是谦卑的，我宁愿看见教会一些领袖不一定是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因为那些别人都会看得出来他有影响力，他有财富，他有才学，他有能力，这些不是不能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被神圣化洁净以后都可以被神使用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只看重这样的一些东西，把这样的人放在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位置，那个教会就完蛋了，善良不正下梁歪，以后教会许多人想到教会有影响力的人，都是要像那样的人，哇，要在公司做老板，要买很大的房子，一定要做，要会怎么样演讲，要会怎么样圣经，要多熟，这些外显的一些东西，成为一个群体效法的目标的时候，那个群体迟早就走向败坏，走向堕落，走向世俗化。这些有才干、财富、学识。资源都可以被神使用，但是这个教会，一个教会健康的教会，千万不是只是追求这些。我宁愿看到一些教会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社会里面不一定在社会上不一定被人羡慕的人，但是他因为灵里面因为深深的爱主，深深的跟随主，那样的人在教会里面被当作领袖来影响别人。我感谢神，我们教会当中就有这样的领袖，我们的长老中间就有。不一定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是他们谦卑低调卑微的服侍人。我在这里微微的讲，我们中间一个长老常常在这里看到那些陌生的人新来的都跟人家握手，都跟人家问候，而且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为什么不是做人看呢？我们中间有位弟兄可以见证，应该也在这里，有一天我们一个弟兄从这里开车开过去，大概半夜不知道几点，他看见这里灯亮了，我说过这个例子，他看见灯亮，这位弟兄也爱教会，看哎呦是不是小偷进去了，他就看慢慢慢慢就转过来就进去了，他胆子比我大，要我就不敢进来，他就进来了，他发现是其中一个长老在那里，在一个 furnace 在那个锅炉在那里，不知道东西坏了在那里修，半夜没人知道的，我们有这样的长老。我也听到一些教会有些长老在社会上非常大的影响力，大老板很有钱，但是 属灵的品格很有问题，但是那样的人却在教会里面成为大领袖，于是造成教会的分裂，造成教会许多弟兄姊妹的悲哀，甚至有人错误的效法。伯恩斯坦是一位著名的指挥家，他讲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人问他，在你的乐团里面最难找的人是什么人？他说最难找的是什么人？大家知道，猜猜看，乐队里面管弦乐队指挥最难找啊，指挥当然难找，但是比指挥更难找人，指挥显然当然很难找，他是灵魂。还有谁？有没有人猜出比指挥更难找的人？小提琴手，有人说了，还快对了，有没有人再猜猜？第一还是第二小提琴手难找？第一哈，有没有人说第二的？举个手，几个人说第二？一个，猜一个哈，两个，啊三个，我认真在数哈，就三个队，啊贝斯啊，大提琴啊，我不是太懂这么多，但是伯恩斯坦说最难找的是那些充满激情的弹好第二题做第二题小提琴的。他说第一小提琴手我从来不缺哈，因为世界上一流的小提琴家专家很多，但是第二小提琴带着激情带着兴奋来弹第二小提琴的人他太难找了。这原因在哪里啊？啊，谦卑，那地方是超越技巧了，那是一个人性的考验。做第二把手做得很高兴啊，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不是技巧，是不是谦卑？我最近看了一个小故事，我以前很喜欢古典音乐，好像现在侍奉我都没时间听了。那勃拉姆斯是我很喜欢的一位音乐家，我最近刚看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这刚刚知道，以前只欣赏他的音乐，哇，他的古典音乐我很喜欢。但是勃拉姆斯有一天有人就问他，我最近看看故事，我更敬仰这位作曲家。他说，请你一个音乐爱好者来找到勃拉姆斯，这个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他说，请你帮我写一段世界名曲，签上你的名字好不好？哦，你知道勃拉姆斯写谁的？最熟悉显然是自己的嘛，自己的。他写了约翰，他写了斯特。蓝色的多瑙河是谁？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写了前面几句，然后签名后面说，很遗憾是这不是我做的。你知道他伟大在哪里？他不只是他是伟大的作曲家，我最近才知道说更敏感这个人了，他很谦卑的人呢。别人就是大作曲家跟大作曲家，这个是哎，文人相亲啊，这个真是很难去高举高抬另外一个人的。他居然写下另外一个大作曲家的名曲，然后签上名说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真谦卑。我很盼望我们中间的领袖不但有外在为人洗脚的经验，内心有这样的心态，然后他还能够去在背后内心敬佩敬仰其他的领袖，能够在别的地方去表达出你的佩服，不是为了讨好恭维拉关系。那种内心被主洁净清洗过的人，他有这样的一种谦卑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有这样的人，以后我们中间已经有，我很感谢主。最后我们来思想弟兄姊妹的回应。帖撒罗尼迦五章，大家一起来翻一下经文，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二跟十三节。帖前五章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翻到了帖前五章十二十三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你们所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再翻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两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跟十七节两节，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翻到了也一起读。 从前引导你们的，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战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战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四节经文来提醒我们，也是我们在讲台上或者属灵书籍上比较少看到的教导。你要去翻一本属灵书籍关于顺服这样的教导，你会看见大部分都是顺服神、顺服基督这样的教导。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里面顺服关于45个是属灵领袖们关于45点非常重要的教导，属灵领袖没有一个顺服领袖的，都是顺服基督、顺服天父。说明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中间被忽视的教导。顺服基督一定是对的，顺服主，但是我们因着领袖的软弱，因着过去一些集权思想的影响，我们很怕领袖在我们中间，我们去顺服他的时候败坏了教会，或者是教会出问题。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使徒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教导我们要去敬重，要去顺服，要去效法我们中间的属灵的领袖。当然属灵领袖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他们要谦卑效法主，为门徒洗脚，谦卑侍奉，从内心谦卑。但是作为会众，我们也应当去敬重他们，他们在中间的劳苦。所以我刚才讲过，人性的败坏是容易去嫉妒，以至于去批评在后面对我们的领袖。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神的教导是要去内心敬重，因着他们爱心的劳苦，格外的从心里敬重他们。这敬重的方式很多，大家弟兄姊妹很有创意去敬重他们，轻微的一句感谢他们做的事情，当然不落了恭维，好好的敬重我们中间真心服侍神、谦卑服侍神的人，你们的同工、小组长、核心家庭，你们的牧者、你们的长老、执事、小组长，这些都是你们去看到他们身上有很多软弱，但是去看见神既然吩咐我要敬重他，我就去敬重他。还有你们中间过去有人在传神的道，现在不在这里了，或者说仍然在我们中间不常常传神的道了，你们要思念他们，要敬重他们。像陆肯牧师很快要离开我们，我们也盼望英文堂弟兄姊妹也能够去思念这位曾经在我们中间用话语引导我们的人。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过去引导我们的人，我们要去想念他们，留心看他们的结局。这地方不是说看他们什么不好啊，就看他们如何来跟随主到底。十七节里面要那些引导我们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要交战的人。当然这地方也是提醒领袖应该时刻为弟兄姊妹的生命灵魂为他们祷告，自己是一个交战的人。我们家孩子因为离得很小，差1岁，所以都不太觉得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但是我们还是授权给姐姐很大的权柄，在学校里面看着弟弟，所以虽然他不到1岁，但是他就是从小就是姐姐了。特别不在家的时候，哦，爸爸妈妈叫我看着弟弟，所以弟弟做什么在外面他就看着他。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来问，今天怎么样，弟弟怎么样，哇，那我很高兴，说弟弟今天很乖，今天什么什么老师夸他，哎呦，我们就弟弟也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但是姐姐要今天回来有点忧愁，弟弟今天老师说话多了，在小学的时候伊拉家话很多，所以有一天艾达都跑去问他的班主任，我弟弟今天话还多吗？他在小学了就跑去问老师，因为他被授权，所以有一天回来他很忧愁回来，我们就知道伊拉家在边上，哦，有 trouble 了，因为姐姐忧愁了，他回来要跟父母交战呢。弟兄姊妹明白，真属灵领袖在你们中间常常为你们警醒祷告的，那些小组长、你们的牧人、你们核心同工的家庭、那些关怀的同工，那些人时刻为我们灵魂警醒，那些在边上陪伴你、辅导你、跟你一起祷告的同工，这些人为你灵魂警醒，如果他在主面前忧愁了，你在神面前就 trouble 了，就麻烦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内心因着主的缘故，我们敬重这些领袖，虽然他们有残缺、有瑕疵、有毛病，但是我们因着敬重他在主里面的劳苦， 甚至也想念那些过去话语引导我们的人，教导我们的人。那我们一起努力来属神的那些做领袖的，我们谦卑洗脚的心来服侍弟兄姐妹，那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敬重我们的领袖，去效法他们，让神的名借着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领袖和会众的互动得到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有心智在这里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主，这是你自己对你教会的心意。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你所重价所买来的。主，你也用你自己的主啊宝血洁净，主啊，你使我们更新，用圣灵不断的提醒引导，好让在这里做带领的弟兄姐妹内心真实效法主谦卑洗脚的心，能够服侍弟兄姐妹。主，让弟兄姐妹也用合宜的方式，主不看领袖的软弱，主啊，是从内心因着他们爱心的劳苦敬重他们，去顺服他们，甚至可以效法他们。那你的名借着一个彼此的互动，这样的健康互动，那你的名借着你的教会在世上得到荣耀。奉耶稣名求，阿门。